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我是丁蟹，欢迎订阅哦。第40集，孔沙迪的生日会。为期一个多月的寒假马上就来了，在孔沙迪的强烈要求下，丁蟹跟他交换了联系方式。丁蟹没有小灵通手机一类的，就把家里的电话留给了他，再三叮嘱，如果没什么大事千万别打。寒假的第一个星期天，孔沙迪就往家里打来了电话。 喂，丁蟹，我明天过生日。 孔沙迪这生日办得一点都不含蓄，孔爸爸说是顺便庆祝他升学，找了一个度假村，几乎请来了全班的同学。丁宪被孔沙迪要求穿裙子，丁宪听得一脑门子汗。 我哪里有裙子啊？从小到大就没穿过好吗？ 我家有啊，我借你。 于是丁宪第二天一早就被孔沙迪接到他的家里去挑裙子了。对于孔沙迪坚持要他穿裙子这件事，丁宪十分不能理解，并且有些抗拒地坐在床上。他看着孔沙迪从一个偌大的衣柜里拎出无数件花花绿绿的裙子在他身上比划，丁蟹莫名地看着那些长短不一的裙子。他被孔沙迪要求换裙子听得他是一脑门子汗。 你过生日为什么是我穿裙子啊？ 孔沙迪挑了一件白色的及膝小长裙给他比了比，惊呼道， 你也太瘦了吧，这腰上都没肉，不像我。 胡扯，高中生腰上哪来的赘肉啊？ 真的好看吗？你穿这条好看啊。 哪个女生在那个年纪不想穿条裙子呀？丁宪确实有点被说动了，他望着那条白色的裙子，心脏砰砰砰狂跳。在孔沙迪的怂恿下，他叹了口气， 穿吧，就这一次。 晚上来了不少人，除了本班同学，就连隔壁班的有些人都被孔沙迪请来了。直到宋子琪进门，丁宪坐在孔沙迪身边，下意识往他身后看去，老半天也没见有人进来。 看什么呢？ 孔沙迪不怀好意地看着丁宪。丁宪脸色微收，垂眼去扫桌上的菜，狐疑地说道， 我的酱黄瓜怎么还没来啊？ 孔沙迪一语道破，直接揭穿了。 得了吧，还酱黄瓜呢？ 周四月是酱黄瓜吗？ 靠！ 饭桌上的同学们说说笑笑的，倒也没人注意这边。只是宋子琪一进门就往孔沙迪这边走。丁宪轻咬着牙，狠狠掐了一把孔沙迪白嫩的大腿。 吃你的饭， 真是不识好歹。 孔沙迪疼得嗷嗷尖叫，引来宋子琪的注意，目光往这边一斜，倒是先注意到了丁宪。 这丫头今晚有点好看啊。 一个星期不见，小万寿，你去韩国整容了？ 宋子琪，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 丁宪翻白眼儿。 哎，你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刚来时候的含蓄了，那瞧瞧孔沙迪都把你带成什么样了。 仔细瞧瞧倒也没啥变化，就是刘海长了，脸更小了，好看了点。 宋子琪，周思月怎么没来啊？ 他去参加冬令营了，没时间。 哎，别人已经是一只脚站在清北门外的了，咱们还在这儿吃吃喝喝的。 有人忍不住感叹道，冬令营是数学集训，各省市加起来大概有200名学生参加，最后会取成绩前6名进入国家队。 那你别吃了，出去啊。 哎，开玩笑的，民以食为天嘛，我不上大学我也得吃饭啊。哎，不说了不说了，先祝咱沙迪女王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一顿饭在闹闹腾腾中过去了， 吃完饭，孔沙迪依旧不觉得尽兴，非拉着一帮人去唱歌。有些同学实在是没兴趣，率先回了家，剩下去 KTV 的也就没几个人了。丁宪拒绝了一回，这回是再也不好拒绝了，只能跟在孔沙迪屁股后头走。 丁宪， 你也没回家啊？ 刘晓峰不知从哪里窜出来跟他搭腔，丁宪回头一瞧，看见的是刘晓峰憨厚的脑袋。不知道为什么，每回瞧见刘晓峰这张脸，他总觉得可怜兮兮的。一个男生能长成这样也真是不容易。 我陪沙迪，你呢？怎么还不回去啊？ 哈，劳逸结合嘛。话说我还没去过 KTV 呢，想见识见识长什么样，顺便研究一下话筒。 这话从刘晓峰嘴里说出来特别滑稽。丁宪低头笑笑，目光温柔，也没再接茬，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刘晓峰看着丁宪，忽然有点脸红，害羞地挠挠耳朵。街灯下，有些不知名的情绪在滋长，就像那朵开在墙角的娇艳花儿，颜色瑰丽绽放，徐徐地应着景儿。酒喝了半钟，歌唱到一半，忽然有人进来了。丁宪歪着脑袋躺在孔沙迪身上，手乖巧地搭在膝盖上，正昏昏欲睡。包厢门被人推开，进来一道修长的身影。里头灯光昏暗，丁宪微微眯眼，企图确认来人的身影。这一声听得丁宪瞬间浑身一个机灵，蓦然坐直，瞌睡全无。周思月隐在黑暗里，高大的身影有些懒散地陷在沙发里，还是那件棒球外套，只不过在里面加了一件灰色的薄线衫，声音透着疲倦。 等我干什么？ 孔沙迪握着话筒，目光瞟了眼丁宪，又吼道， 谁知道呢，我们家现在就是这么的吃。 话筒被丁宪劈手夺过，就着昏暗的灯光，他白了孔沙迪一眼。孔沙迪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忙讨好似的去抱丁宪的胳膊，小声讨饶。 我错了姐，打我吧。 丁宪拍开他的手，不理他。孔沙迪不依不饶扑过去，没一会儿，丁宪抵不住他这黏人劲儿，两人又抱在一起咯咯笑。就听丁宪无奈地说， 看以后谁受得了你。 宋子琪转头看着合眼休息的周思月， 不唱啊。 周思月累得不行，下意识摇摇头， 也对，你还是别唱，容易掉粉。 周思月象征性地踹了他一脚，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人是真累。包厢里忽然有人喊了一句， 邓婉婉，你的歌。 邓婉婉走过去接了话筒，站到周思月边上，开始矫揉造作的清嗓子。 哎呀，这歌好久没唱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感觉。 孔沙迪下意识递了个眼神给丁宪， 啊，有人开始表现了啊，先不抓紧点。 丁宪心里那叫一个气呀！ 我表现啥呀？表现我唱歌这熊样，算了吧。 丁宪没见过这种 KTV， 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唱歌好不好听。小时候叶婉贤让丁宪在亲戚朋友面前表演过几次，具体反响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后来过年就没有让他再表演过了。上了学之后，音乐课都是大合唱为主，更是听不出自己的水平。丁宪一摊手，大声说道， 酒啊，喝两口壮壮胆。 孔沙迪从边上捞了几瓶纯度最低的啤酒，不放心地递过去， 就两口啊。 两口下肚了。丁宪抿了抿， 哎，还挺好喝的。 丁宪拎起啤酒看了看，又喝了两口。等孔沙迪点完歌回来，他半瓶啤酒都喝完了，仍然在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唇。 哎呀，行了，别喝了，我给你点了首《孤单北半球》，好好唱啊。 邓婉婉唱歌确实很好听，在她唱完之后，所有人都起哄让她明年赶紧参加十佳歌手去。邓婉婉羞红着脸说了句 献丑了。 邓婉婉的目光始终朝着周思月的方向。丁宪拎着酒瓶眯着眼，又仰头灌了一口。 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心统统给你保管。 一曲唱完，众人哗然。丁宪放下话筒，酒精刺激末梢神经，他兴奋地问孔沙迪 好听吗？ 挺好听的，就是可能没在调上。 丁宪把剩下的半瓶酒全都一口气干了。周思月醒的时候差不多结束，他正抓着头发醒神，怀里被人塞进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下意识要推开，就听见孔沙迪双手一挥说道， 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拜拜。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更精彩。